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河南省防汛应急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召开，通报称郑州市因极致暴雨致25人死亡，7人失联。 郑州地铁5号线被困市民经历生死营救，遭遇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呢？ 受困快226、227次列车通信逐步恢复，食品持续补给，车上乘客平安。 北京多支救援力量驰援河南，新闻广播记者随队出发前往一线。 专家提示，极端天气未来可能会频繁出现，需要做好更多准备。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黄树印，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黄工，先请您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 好的，今天夜间啊，在北京呢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降雨呢分布不太均匀，呈现东少西多的这个分布形式。目前的资料分析啊，在西部地区，主要是房山啊、丰台的西部、门头沟、石景山、海淀西部和昌平地区，这个累计降水量呢可以达到中到大雨，局地呢有可能会达到暴雨量级。那么在上述地区的朋友啊，要加强防范。那么明天白天呢，大部分地区呢还有雷阵雨和阵雨，基本上这个都是小雨量级，午后呢降雨就逐渐停止了。目前预报的最高气温呢是29度上下，这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那么黄工，未来几天还会有降雨天气出现吗？ 未来几天呢还是不太利落。从目前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呢，后天周五啊到周日，北京呢基本上都是多云或多云见阴的天气，每天呢都有可能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降水量呢分布不太均匀，基本上呢都是以小雨天气为主，西部和北部地区呢这个降雨啊相对要多一些，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吧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那么这几天预报最高气温呢都是31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20、30度，由于空气湿度大，中午前后啊闷热感呢会更为明显，这个是后天到周日的天气情况。主持人， 好，感谢黄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黄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西部局地中到大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呈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河南等地遭遇强降雨。7月17日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中西部、西北地区出现成片大暴雨，部分地区出现特大暴雨。鉴于河南省暴雨持续，防汛形势异常严峻，河南省防止决定于今天凌晨3点将防汛应急响应级别由2级提升为1级。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凌晨3点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垮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习近平强调，当前已经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 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 今天下午5:20左右，河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在河南防汛应急发布会正式开始之前，全场起立向这次汛情中的遇难者默哀。 发布会上通报称，据不完全统计，16号以来，这轮强降雨造成全省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12万124万0737人受灾。郑州市因急值暴雨致25人死亡，7人失联。 河南严禁瞒报重要灾情信息。今天上午，河南省纪委监委印发关于强化防汛救灾监督执纪工作的紧急通知，其中提到严禁迟报、瞒报、漏报重要汛情灾情信息，对在防汛救灾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擅离职守、失职渎职、违抗命令、临阵退缩、推诿扯皮、贻误时机、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坚决从严从快追责问责，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对贪污挪用、截留、挤占防汛救灾物资和资金的，坚决依纪依法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对因勇于担当、勇于先行而出现工作失误的，坚决予以容错纠错。 7月18号晚6点到今天0点，郑州出现罕见持续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市普降大暴雨、特大暴雨，累计平均降水量449毫米。郑州市的郑州、登封、新密、荥阳、巩义五站日降水量超过有气象记录以来极值。20号16点到17点，郑州本站降雨量达到201.9毫米，超过我国陆地小时降雨量极值。 汛情发生后，河南省委省政府、郑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一线调度，指导全力抢险救援。经请示中部战区批准，已经调派解放军指战员730人、武警官兵1159人、车辆60多辆、消防救援队伍指战员6760人次、1383车次、民兵690人、冲锋舟35艘、其他各类抢险设备25784套参与抢险救援。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20号出险的郑州长庄水库13处管涌已经处置，险情得到有效控制。今天7点，水库水位128.67米，较最高时下降2.64米。郑州27区金水河上郭家嘴水库下游坝坡大范围冲刷垮塌，但没有发生决口溃坝。目前坝顶已经基本不过流。当地正在继续扩挖临时泄洪通道，降低水库水位。 水利部在指导河南省水利厅做好暴雨洪水防范工作的同时，紧急部署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管局做好各项应对准备，紧急向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四省市通报险情，并提醒做好断水和水源切换准备。目前南水北调中线总干渠总体运行安全。 这次强降雨影响的不仅仅是郑州。记者从河南省巩义市了解到，7月20号上午以来，黄河河南巩义段赵沟、培育、神堤3处控导工程出现不同程度的山体滑坡，淤泥堆积造成连坝路无法通行，工程周边道路全都中断，道路正在疏通。金沟工程目前除在建工程淤毁严重之外，其余坝垛水沟较多，目前运行状态良好，人员正常值守。 据了解，连续的强降雨致使巩义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全市多处房屋围墙倒塌，目前已经统计到至少有4人死亡，14座水库溢洪道出水，2个镇区大范围被淹。目前全市共转移群众6210户，23663人。 根据郑州气象官方微博消息，17号的20点到20号的20点，这3天时间，过程降雨量达到617.1毫米。 而郑州常年平均全年降雨量是640.8毫米，相当于这三天就下了以往一年的量。 嗯，我们看到今天上午10点开始，持续的降雨已经出现停止的迹象。那么目前郑州的雨情如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河南新闻广播记者潘雨怡。雨怡你好。 主持人好。 嗯，那么目前郑州的雨情如何呢？预报显示这场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嗯，好的。那这会儿我是在郑州市的主城区，我透过窗户来看，这会儿雨是非常小了。但是此时此刻呢，郑州市仍然是处于暴雨黄色、雷电黄色预警中，预计未来6小时之内，郑州市区以及所辖的6县市会发生雷电活动。虽然大家非常期待这轮降水快点结束，但是可能还是要再坚持到23号，也就是后天。根据河南省气象台预报显示呢，今天夜里到明天，河南省仍然有降雨，其中今天夜里降雨的强度较大，你像郑州就是有局部的大暴雨以及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这些强对流的天气。嗯，不过相比较这两天啊，明天开始全省的雨量都会有点减弱了，你像郑州、平顶山等一些地区会出现一个阴天有小雨的这种情况，局部才是大雨，其他地区呢都是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明天夜里开始，西南部阴天是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也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那等到23号以后，不光是郑州啊，全省都会是以多云转阴天为主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夏天相对常见的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但是短时间之内不会再出现现在这种比较强的天气过程了。主持人， 嗯，那么雨怡，郑州的公共交通还有路面积水的情况跟昨天相比有没有好转呢？ 好的，目前郑州的公共交通以及路面积水都好转非常多，不过呢受持续暴雨的影响，目前郑州市的地铁依然是停运的一个状态，但是公交方面是传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在逐步恢复运营了。你像截止到刚才的5点钟，已经有101条公交线路恢复了，并且路面上大家街上都能通行车辆了，店铺也是在陆续开门营业的。主持人， 嗯，那么从昨天开始，河南的这场降雨也是牵动了无数国人的心，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关于防汛救援还有互帮互助的报道。那雨怡，在你这两天的采访中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感人的见闻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好的，确实在采访中，包括我和我同事的采访过程中，其实温情和感动都是常在的。你比如说昨天晚上告急的郑州长庄水库，目前水位已经恢复正常了。在中牟县抢险救灾的武警官兵呢，是连续奋战了12个小时，从天黑到天亮。今天我的同事是赶到现场，发现在短暂休整的时候，咱们人民子弟有的是席地而睡，有的是直接在椅子上打起了盹儿。你包括我们这两天一直采访中，在一些乡镇可能比较严重的地方，齐腰的洪水中，咱们的消防战士都是直接背着老人转移危险地带，都是非常常见的场景。包括咱们交警直接赤脚推车背孩子过积水点，还有就是郑州公交公司在连夜转移群众的时候，工作人员是在大雨中给群众打伞，自己浑身上下淋透等等等等，这些场景真是非常常见。那除了这些救援呢，你像郑州包括河南省内也在开展志愿者救援的自救还有互救。你比如说像一些商户、学校、科技馆、医院、美术馆、饭店、宾馆，甚至昨天我们采访到一个中牟县的台球馆的老板，还有咱们群众、市民、个人、家庭都是在为公众提供一个紧急避难的服务，并且这些场所也正在陆续增加。还有就是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到郑州福利院的儿童福利院的求助，有600名福利院儿童已经安全转移到郑州市委党校了，但是没有饭、没有床，并且孩子可能也需要照顾。经过我们媒体的微博、微信求助以及节目上的求助，很快你像一些基金会、还有郑州济华骨科医院、卫龙食品、中国农业银行、中原支行纷纷都联系了我们，愿意捐助物资和食品。包括咱们省内的广电所有平台，不仅是在节目上，还有新媒体平台是开通了24小时的救援热线，在网络上呢开设了互救专题，这样大家都可以留言我这会儿在哪，需要什么样的救助，或者你所知道的亲朋好友的一些情况，我们收集到群众的求援 求助信息之后，就会把这些信息线索及时转交到郑州市委宣传部，然后由郑州市联系有关的部门进行救援。并且大家可能在网上包括节目里都已经留意到，咱们全国各地的捐款也可以说是涌向了河南，从几个亿到几百万，爱心也是数不胜数。包括河南省慈善总会郑州慈善总会也已经公布了捐款捐物的渠道。不过需要给大家提醒的是，受到灾情的影响，河南省慈善总会的固话暂时打不通。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手机号，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微信留言或者是打电话，1993708-3786，1993708-3786。所以我刚才介绍这么多的情况，就是温情跟感动确实是一直陪在我们身边的。包括我刚才给大家连线的时候，其实一直也在做心理建设，希望自己不要哽咽。也代表河南的这个家乡父老，感谢所有支持河南的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主持人， 河南加油！我们也通过这次暴雨看到了大爱的力量。谢谢雨带来的介绍，再见。 感谢雨。那么雨说到这个捐款的事情，我们看到今天有一条消息显示呢，说这个目前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以及拼多多、美团、小米等在内的诸多互联网公司都在纷纷的捐款捐物，帮助河南省抗洪救灾渡过难关。目前有统计显示啊，捐款总额已经超过了17亿元。好，那么18:16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郑州地铁5号线被困市民经历生死营救，遭遇城市内涝，我们应该如何自救呢？受困快226、227次列车通信逐步恢复，食品持续补给，车上乘客平安。北京多支救援力量驰援河南，新闻广播记者随队出发前往一线，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0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欢乐暑期从逛金源新燕莎猫儿开始，即日起儿童、休闲、户外、家居、泳装等近20家品牌陆续推出新品巡展，同期更有限时专享福利，快带着家人一起来装扮你们的清凉盛夏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0，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的18:18，这里是江宁清锐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等地遭遇强降雨，受暴雨所困，河南郑州城市道路、地铁、汽车站、铁路、机场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昨天一段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流传，视频显示大雨导致郑州地铁5号线积水严重，一车厢内多人被困，车厢的积水已经到达胸部以上，并在不断的上升。这段视频也牵动了无数网友的心。 据郑州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郑州发布通报，强降雨造成郑州地铁5号线5龙口停车场及其周边区域发生严重的积水现象。在昨晚的6点左右，积水冲垮了出入场线挡水墙，进入到正线区间，造成郑州地铁5号线列车在海滩四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停运。 这个时候有多位乘客被困在地铁车厢，李女士也是其中一员。根据她的回忆，当时地铁司机让乘客往列车的前面走，打开了驾驶室的门，疏散乘客到隧道的人行道上，但是隧道里的水也越来越急，大家只能赶紧撤回到车厢里。 随后隧道里的水位不断上升，地铁车厢里渗水也越来越严重，车厢里的空气越来越少，很多人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乘客们的情绪也焦躁不甘，纷纷用手机拍摄现场视频向外界求援。 当消息被扩散之后，郑州市消防支队、郑州地铁公司紧急派出救援力量，立即锁定被困乘客的准确位置。晚上8:10，李女士听到消防队员在砸车厢玻璃的声音，玻璃砸开之后，所有人的呼吸终于顺畅了，车厢外面传来越来越多的声音，救援队也赶来了。 林女士回忆说，当时有很多救援人员都泡在水里接应市民撤离，也有一些男生呢自发的加入救援队伍，在车厢里到处可以听到互相安慰的声音，每个人都喊着让晕倒的人先走，所有的男生说女生先走，即便是情侣也都放开了彼此的手让女生先走。 截至7月21号3点10分，地铁隧道内被困人员已经全都转移到安全地带。根据官方通报的数据，这次事件共疏散群众500多人，其中1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人受伤送医。 关于这次地铁救援的情况，我们再来听一段央视的报道。 昨天，河南郑州因强降雨造成郑州地铁5号线列车停运，在海滩4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内积水涌进车厢，救援人员紧急展开救援。 当时看到这个救援人员很多已经到达，当时解放军还有警察以及消防这些人员都在现场。据陆续出来这个5号线的这乘客说啊，车厢里的空间非常小，空气非常稀薄，有几名妇女加上老人由于过度紧张，在现场几乎出现了窒息的状况。地铁驾驶员招呼大家紧急把附近的窗户啊用破水窗敲碎，然后呢地铁驾驶员又迅速打开了驾驶舱疏导大家逃生。出来这些乘客被集中在这个地铁站进站口一个能遮风挡雨的那个站台上，工作人员呢给大家还发放了一些水饮料等等，安抚大家的情绪。大约就是在12点左右吧，军车已经准备好，解放军战士、警察还有搀扶着老人、孕妇、孩子陆陆续续就到了军车上，到政府指定的安置点统一安置。 昨天郑州市区内涝严重，道路受阻，受伤人员被送到当地医院治疗，其余乘客被集中护送到政府的安置点休息。郑州地铁5号线被困乘客讲述了惊险一幕。 你为什么就是他说你是没有上衣呢？ 我游泳的时候阻力大给他脱了嘛，要不然的话水冲着的那个劲儿太大，我就把能脱的就只留下裤子，身上背的小包呀这个上衣啊只要是能扔的东西全都扔了。 当时你身边的人是什么状况？ 我们身边的人就是扒着那个隧道旁边的那个栏杆，我们估计得有10几个人吧，一起在那爬来，因为当时我水已经漫到我们肩膀了，这水冲劲太大了，就直接给吐走了。当时我们几个剩下的几个人，我跟其中有一个孩儿，我们俩因为没劲儿了，当时都差点想放弃了。感觉一看见消防官兵来了，就感觉心里踏实多了。 目前沙口路站隧道的清理修复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目前正值汛期，如果我们遭遇地铁内涝，应该如何自救和逃生呢？今天我们也采访了北京朝阳区消防救援支队宣传处处长杨静博，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昨天下午郑州地铁也出现了一些人员被困的情况，甚至是出现了一些伤亡，这个呢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痛心。现场的情况呢现在还没有进行一个复盘和一个还原。 我们如果下大雨的情况下是不提倡大家往这个低洼处走的，地铁一定是最低的一个位置了， 这个地方呢容易出现大量的积水，并且积水会越积越多， 是往低处走嘛。 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被困的险情，那么地铁里呢手机信号还是有的，第一时间求救，保持冷静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求救，说清楚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越准确越好，这个呢是非常关键的。报完警之后，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比如说有30人被困，这30人当中不要有落单的情况出现， 30个人一定要统一待在这个地方，选择一个最佳的避险位置等待救援。不能说有一个人我说我先走了，我先走出一条路来，或者我带着大家走，这个时候呢轻易不要脱离大部队，要统一的在这个地方救援。 如果说是被困在了车厢里面，这时候地铁的车门还打不开，这种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如果在车厢里面被困着，车是停滞的状态，而且车内的水位在不断的升高，氧气在不断的减少，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状态了。第一，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同时要控制自己的呼吸，要尽量的少呼吸，让车厢内部仅有的这些氧气呢多用一些时间，给我们救援人员更多的时间来到达现场进行救援。同时呢，如果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呢，可以用身边的这个尖锐物啊敲击地铁车厢的门窗，发出金属的撞击声，这样让救援人员更加清晰的 准确的知道被困人员的位置，更加高效的打通一条生命通道。 另外，我们今天看到交通运输部今天印发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要按照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在前期排查工作基础上，重点排查地势低洼车站过渡段、长大区间等重点区域排水设备设施的能力，能力不足的要及时补强。 通知要求排查排水管道与周边市政管网的连通情况，还没有连接或者连通不畅的，要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处理，排查在建线路与既有线路连接处的封堵情况，防止雨水通过在建线路倒灌车站区间，加强地面高架线路沿线边坡检查，对土质疏松、堆土滑坡等风险采取针对性措施，及时核查沙袋、挡水板、排水泵等应急物资种类和数量，补齐、补足、补强相应设备设施。 因为强降雨，昨天郑州各汽车站停发车辆697个班次，郑州城市的道路、铁路、机场等设施也受到相关影响。 截至今天上午9点，据非常准 APP 显示，郑州新郑机场大面积取消，今天已经取消进出港航班660多架次，取消航班占比大约70%。南航方面透露，计划取消今天全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的所有进出港航班，共计157班。 这次强降雨天气对于北京机场的航班出行也带来一定影响。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了解一下。思萌你好。 你好张宁。 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那么持续的强降雨其实对这个郑州的机场是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影响。那么郑州机场其实从昨晚8点到今天中午12点是不接收进港航班的。而今天白天呢，郑州机场一直在集中力量对于滞留的旅客进行一个疏散。那么郑州和国内部分机场遭遇这种强降雨之后，郑州机场的出港航班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那么机场其实也是在利用降雨期间一切有利于安全飞行的条件，在集中的力量做好出港航班的保障，也是将滞留在郑州机场的旅客运到目的地。那么目前呢，7个出港航班计划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而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是限量恢复进港航班，也就是从中午12点到今天夜里24点，郑州机场开始逐步的恢复接收15个进港航班。那么在下午4点多的时候，郑州机场已经有2个航班降落郑州了。而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全国多地往返郑州的部分航班也是在被取消当中。那么这其中也包括了今天北京到郑州的部分航班是被取消。而东航、南航等航空公司也是相继的发布涉及郑州机场进出港客票特殊处理一个通知，那么其中也是包括一个详细的退改签的政策。从目前实际的航班状态来看呢，除了取消航班以外，在今天上午呢，已经有2架航班从郑州机场到达了首都机场。也是要提醒旅客注意的，就是因为最近其实全国多地的机场都有雷雨天气，出行前呢最好关注一下往来地区天气和航班的动态。此外呢，还要注意一下疫情防控的信息。像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官网昨天夜里也是发布公告，即日起对所有进入南京机场航站楼含交通中心的人员要加强管控，在现有测温和健康码查验的基础上，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港的旅客必须持有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随时要提醒旅客注意疫情防控的要求。 好，感谢思萌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铁路方面，持续强降雨导致昨天郑州局集团公司管内7趟普苏列车停运，15趟直通列车采取折返措施，多趟高铁晚点运行。 截至今天8点45分，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受河南省特大暴雨影响，郑州至洛阳区间的郑西高铁、陇海铁路发生水漫线路、路基坍塌、设备淹水等情况，列车无法通行。途经郑州地区的京广高铁、徐兰高铁、京广铁路、陇海铁路、交流铁路、宁西铁路等线路的运营秩序均不同程度受到影响。 针对上述情况，铁路部门已经采取限速运行、中途站待闭、停运等措施，确保列车安全，组织沿途铁路单位和干部职工向在途列车提供食品和饮水等物资，保障列车餐食供应。 受水害的影响，广州至兰州的快22627次列车于7月19号下午4点30分从郑州站出发开往兰州。 列车在离开郑州站后的第二个车站铁炉站停靠，距离郑州市区40公里左右，截至目前已经停靠了超过40个小时。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从昨天接到快227停靠铁炉车站通知之后，立即通知铁炉车站人员加强同列车联系，到周边采买应急食品等物资，采买完之后由车站送上列车。昨天晚上11点左右将第三批物资送到车站，目前第四批3000多瓶矿泉水和1000多袋方便面也已经送到了铁路站。 另据了解，这次列车停靠的铁路车站周围通信信号逐步恢复。列车停靠时乘员805人，目前车上还有大约550人，其他乘客由亲友接走，车上乘客目前平安。 受河南省特大暴雨影响，今天北京西站停运始发列车87趟，车站售票厅开足窗口，满足旅客办理改签退票的业务，建议旅客首选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客户端办理退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21号上午11点，北京西站北广场售票厅内各退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队。旅客王先生昨天乘坐的列车临时折返，他说：“ 昨天去洛阳，在石家庄就下车了，今天从石家庄回来再办退票。车站里广播的也挺明确的，我还要着急报销，所以我只能在这里办。” 列车车票等于30日以内到全国各地火车站办理原退业务。 车站广播循环播放退票操作提示，旅客刘女士前来为母亲退票。 您没有选择从网上办理是吗？ 我知道可以589，因为他发短信说是可以退，但是我妈妈是已经进站了，已经上车了，才知道发不了了，他就没办法再逛网上退了。 受河南省特大暴雨影响，截至7月21号中午1点许，北京西站当天始发停运列车87趟，已超过该站途定始发列车的40%。北京西站售票车间书记李先庆说：“ 主要影响的是京广普速、郑西和陇海方向。我们在南北售票厅增开的退票窗口共计40个，是平时业务量的5倍。已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于30日之内登录12306网站客户端，或者前往全国任意车站的售票厅人工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建议旅客首选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客户端办理退票。”李先庆提示：“ 积分兑换的车票可在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以及车站窗口均可办理退票手续。第三方网站购买的车票需要旅客到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车站在售票厅入口处设置了隔离带和指示牌，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分布在各点位进行秩序维护、解答问询。北京西站宣传负责人袁旭然表示：“ 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我们及时对外发布停运列车的信息，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还有我们列车的运行秩序。厅内开足52个窗口，满足旅客办理改签和退票的业务需求。” 受水害影响，北京经由郑州前往西安方向的高铁停运，铁路部门紧急安排加开21号北京西经由京广、石泰、大西高铁到西安北的高铁2对，请旅客关注铁路部门发布的官方售票信息。 我们刚刚收到记者发回的最新消息，受河南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截至今天下午5点，北京西站有93趟始发列车停运。 目前受影响的方向主要是京广普速、陇海和郑西方向。北京西站积极主动应对，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车站干部职工全力支援现场组织工作，及时对外发布停运列车信息，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列车运行秩序，加强现场广播频次，并加派人员引导，积极做好对停运列车的旅客解释工作。 记者今天从中国平安了解到，截至今天12点，平安共接到河南特大暴雨灾情相关报案20697笔，其中车险报案数量20471笔，财产险报案数量193笔，意外险报案数量18笔，农险报案数量15笔，已经快速结案411笔。 平安寿险收到与这次暴雨相关的报案信息9件，其中涉及身故赔付4件、医疗赔付5件，当地分公司已经启动特案预赔机制。 面对当前的特大暴雨，各旅游平台及航司从昨晚也行动起来，在核实旅客安全的同时，相继推出针对性的退改政策，保障用户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目前，去哪儿、携程、美团、飞猪旅行、同城艺龙、途牛、途家、驴妈妈旅游、穷游网、马蜂窝、驴月集团等平台都启动了应急措施。 住宿产品方面，各旅游平台都表示7月20号前含7月20号下单，并且入离日期在7月20号到7月21号的郑州及河南省内其他受灾区域的酒店用户，因暴雨原因取消或改变行程，都可以申请免费退改。因临时退订产生的经济损失，将全都由平台来承担。 针对已经购买郑州地区及河南省内其他受灾区景区门票的用户，途牛、同城艺龙、飞猪旅行等平台表示，可以在限制时间内申请无损退改。截至目前，河南包括嵩山少林景区在内的超过50家景区已经发布了闭园公告。 针对河南省郑州市连续暴雨引发险情，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动消防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预案，连夜调配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7省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业队伍，1800名指战员，250艘舟艇，7套龙吸水大功率排涝车，11套远程供水系统，1.85万多件套抗洪抢险救援设备，紧急驰援河南防汛抢险救灾。 河南省消防救援总队根据汛情发展，于昨晚提升战备等级，紧急调派焦作、许昌、漯河、新乡、商丘、驻马店6个支队，共180名指战员、43辆消防车、22艘舟艇驰援郑州，开展人员搜救、排水排涝、转移群众等工作。 截至今天早上5点，河南省消防救援队伍接报强降雨相关警情1496起，出动车辆3559辆次，指战员17280人次。舟艇2394艘次，共营救遇险被困群众5574人，疏散群众11397人。 在今天下午，驰援河南的北京蓝天救援队第一批队在房山区窦店服务区集结，正式开赴河南，后续也将有救援队员前往驰援。预计这一次北京蓝天救援队驰援总人数将近100人。新闻广播记者王悦随队采访，我们来听一听他稍早前发自现场的报道。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房山区的窦店服务区。那么在这里，驰援河南的北京蓝天救援队的各支队伍已经在这里集结。现场可以看到，本次蓝天救援队即将带往河南的救援装备。据本次负责带队的郭志军介绍， 我们看到现场很多装备，包括这个皮划艇，还有咱们这个救援船。咱们这回都带了哪些装备？您能给介绍一下？ 随意救援主要就是通舟，包括各种救生装备，比如说救生圈、绳索、浮力马甲啊，还有一些个泳具啊、救生绳啊，主要就是这些东西。 这个救援现在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吗？ 具体的我们还是跟当地的政府的应急部门，还有我们蓝天河南的这个前线指挥部来紧密的联系，然后服从当地政府应急指挥部门的和我们前线这个蓝天指挥部的具体安排。 我们看到刚才您才吃第一顿饭，很多队员也和您一样是吧？ 大部分可能到现在也没吃饭呢，因为从昨天晚上一直忙到现在吧，刚才吃了一口是第一口饭。 目前，新闻广播记者王悦正在跟随救援队伍前往河南，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王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救援队伍的队伍和人员情况。 好的，我现在正在跟随着驰援河南的北京蓝天救援队的车队。那么队伍目前已经路过了河北保定。那么在今天下午3点多呢，北京蓝天救援队的第一梯队来自石景山、房山、大兴等各区的队伍，一共是10几辆车，70余人，在房山区的窦店服务站进行了集结出发。那么出发的现场能够看到，携带了很多的这个救援的装备和物资。那么装备呢，包括救援船、冲锋舟、水域救援绳、救生圈等等，还有一辆载满了酒精绷带以及消毒服、急救箱等等的这个医疗装备的医疗车。那么同时我也在现场看到了有几个大型的急救包和小型的急救箱，那么里面呢包括着药品、抢救以及止血等等的用品。那么这些是一家医疗企业在得知了救援队出发的消息之后紧急送来的，他们也希望救援队能够把这些紧急用品带到河南，应用到真正有需要的地方。那么出发前呢，我在现场也看到了很多的救援队员在分着吃煮鸡蛋，那么也了解到他们昨晚看到河南的灾情信息后立即进行了研判，那么今天早上得到了批准后就紧急协调，从人员的召集到装备的调集，一直忙到今天下午。那么很多队员的早饭、午饭都没有来得及吃，这也可以说是很多队员今天的第一顿饭了。 那么目前呢，随着天色也是渐黑，雨也是断断续续的在下，那么车队呢，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快的进行着行进。那么预计呢，明天的凌晨有望到达河南郑州。那么随后呢，救援队伍也会根据河南前线指挥部以及当地政府等等的安排开展救援。这就是我现在了解到的情况。 嗯，王院，那救援队携带了哪些救援设备和物资呢？ 救援设备包括救援船、冲锋舟、水域的救援绳以及救生圈、救生衣等等，还有一辆满载着酒精绷带和消毒服、救箱等等的这个医疗的装备车。主持人，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悦带来的报道，我们等着你和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一起平安归来，谢谢，再见， 谢谢。 嗯，好，18:4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会听到专家提示，极端天气未来可能会频繁出现，需要做好更多准备。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安区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先加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北安居。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好，18:41，这里是清瑞和江宁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我们继续来关注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在河南遭遇特大暴雨之后，有关气象部门是否及时预警的问题备受关注。在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的媒体线上采访会上，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苏爱芳对此进行了回应。他说，河南省气象局在7月13号就关注到暴雨过程，在7月16号9:50发布了河南省的第一次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苏爱芳介绍，这次暴雨河南省市县气象部门共发布预警信息1184条，郑州从19号夜间开始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信号共11条，短信接收总人次达1.2亿，共向2.25万名应急责任人发送预警54万条。 苏爱芳还提到，中国气象局7月16号曾向相关部门报送重大气象信息专报，滚动发布6期决策气象服务材料。目前，河南省各级气象部门实施24小时战时工作机制，将全力做好这次大暴雨、特大暴雨天气过程的保障。 有人说，这次河南强降雨是千年一遇，这一说法科学吗？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在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的媒体集中采访会上进行了回应。他表示，千年一遇、百年一遇源自水文气象里的一种解释，以极端洪水事件出现的历史重现期为周期来测算。那么这次暴雨来袭，在气象人员没有得到可靠的长时效的记录之前，很难得出这样的判断。 陈涛表示，从大气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才有了比较准确和完整的降雨量的科学记录。到现在为止，整个降雨量记录时间是70年左右。千年一遇的说法是依据较长的历史记录来推算某一类天气事件，或者通过百分比的统计学方法来表现天气的极端性，这些都需要基于严谨的气象记录。 嗯，这次河南强降雨灾情牵动全国人民的视线，为什么这次河南雨势如此猛烈呢？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段玉龙对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科的采访。 我是从事这个气象行业这么多年，很久没有看到这么严重的这个灾害了。那么郑州这次的这个暴雨的量啊，24小时降水量呢，达超过了600毫米。那么600毫米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它达到了郑州一年的总的降水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因为在暴雨的标准里面，超过250毫米，这就是特大暴雨，就是非常罕见的暴雨。所以达到这个600毫米以上呢，这真的是非常那个极端的破纪录的暴雨过程。那么这次暴雨过程呢，我觉得有几个条件可能是未来会我们做研究的一个关注点。第一个呢，就是这次暴雨发生的时候呢，在东海上有一个 台风正在活动，叫做烟花台风。那么烟花台风呢，现在还处于持续加强并且向西北方向行进的过程中。那么它未来的登陆点可能就在浙江或者上海、江苏这一带登陆。那么这个台风啊，因为台风它是一个台风是个逆时针旋转的一个气流，所以呢，它在它的北侧有非常强的偏东风。那么这种偏东风会把这个来自于海洋上的这种水汽源源不断的向西输送，一直正好就输送到郑州和河南这个区域呢。所以强大的水汽输送必须得有一个强大的系统才可以。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系统非常的稳定，因为郑州那边下雨已经下了，今天应该是第三天雨了，能够下这么大的雨并且持续这么长的时间，一定是整个环流要非常的稳定。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整个东海和这个华北上空啊，有一个非常强的高压在那边持续。那么这个我们在气象上称作为高压坝，就相当于一个水坝一样，它挡住了从西边过来的从西向东移动的系统，从而把这个最强的扰动就固定在了这个河南郑州这个附近啊，包括焦作等等这一区域。所以在这边倾斜下了大量的暴雨。另外第三点可能值得关注，就是这个地方呢是我国两节地形的之间的这个交汇的地方啊，往东边呢它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华北平原和这个江淮平原，往西边呢就开始是山地，太行山和伏牛山啦、等等这些就进入到这个我们国家上一个台阶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地形交汇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容易产生气流的抬升，导致非常强的暴雨过程。所以历史上呢，我包括大家如果哪怕往去年翻或者前年翻，那么每年夏季在河南很多地方呢都会产生非常强的暴雨。我的概念就是每年会至少产生日降水量超过250毫米这样的特大暴雨，基本上每年都会产生啊。历史上最强的降雨出现在1975年8月，那次的降水呢是有一个台风直接深入到河南。那这次我们是台风还在海上，那次是台风直接减弱之后一直往西移动，深入到河南，然后在驻马店地区，尤其是几个山像一个喇叭口向东开着这个一个区域，产生了这个地形的复合。那时候的雨下得特别大，24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超过了1000毫米，也就是平地有一米的水。三天的总的降水量超过了1600毫米，就是1米6的人呢就基本上就淹没了，导致呢河流上的那个一系列的水库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的这个垮塌溃坝，所以死亡的人数非常多。 插播最新的消息，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半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3小时内，安阳、鹤壁、焦作、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信阳、驻马店九地区和新乡地区西部以及郑州地区西部南部部分地区，降水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局部达100毫米以上。河南省防汛办、省应急厅紧急提醒，请密切关注天气，落实好防范应对措施。 通知要求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和抢险工作，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作业，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处于危险地带的单位应当停课停业。 同时要加强对积水点、重点路段和车流量较大的路口的疏导管控力度，对积水路段及时配合做好清理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做好城市农田的排涝，并继续做好洪涝、地质灾害等防御抢险以及河堤、库坝等的巡查工作，提前做好卫生防疫工作。 另外，提前组织勘灾核灾队伍，一旦发生灾害，尽快开展灾情核查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今天下午5点，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河南省防汛应急新闻发布会。受灾情影响，全省当前仍有200个收费站实施交通管制，4对服务区临时关停。郑州、洛阳、安阳、新乡、焦作、巩义等5市1县道路客运全都停运。 城市公共交通方面，郑州市地铁全线停运，郑州、开封、新密等26个城市的公交停运。 包括河南的这次强降雨，极端天气在近期已经是多次出现。在今年6月底，历史性高温席卷美国西北部、加拿大西南部等地，一些地区的气温飙升到43摄氏度以上，热浪导致数百人丧生。 在过去几天，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席卷多个西欧国家，造成100多人死亡和大量财产损失。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19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气候变化是今年席卷西欧地区的暴雨和洪水的根本原因。在减缓气候变化取得成效之前，极端天气事件和自然灾害将会越来越多。 这些极端天气频繁出现，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魏科的解读。 那么实际上，如果大家注意到今年我们国家包括全球的极端天气都非常的多，前一段时间这个北美的西部的最高温度接近50度，并且呢刚刚过去前几天呢，这个德国也发生了很大规模的这个洪灾，也死了很多的人。我们国家今年就更不用提了，从过年一开始就是非常极冷的天气，然后呢很快春季的沙尘暴的情况，五月份的时候南方的武汉和苏州的这个龙卷的天气等等啊，就是警示着我们极端天气的出现的频次和强度可能正在增加。那么我们整个世界现在是处于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所以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会增加极端天气出现的强度和它的频次，所以呢河南郑州这样一次这个大规模的降水以后，很有可能会有更强的这样的事件会接着发生。所以呢就是这也警示我们，就是必须一方面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做好这个碳减排，我们国家做的这个碳中和碳达峰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行动继续加强。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现在已经处于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做好气候的适应过程。那么这个适应的过程就需要我们把以前的这个应对极端灾害的基础设施要进一步提高它的水平，并且呢从各个角度社会的各个方面加强应对灾害的管理，从而能尽量的减少我们所能够遭受到的损失。 从洪水防御的角度讲，在我国有七下八上的说法，也就是说每年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这段时间是防汛的关键期。专家指出，今年我国可能面临南北双线防汛抗洪的局面。我们再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七下八上是我国华北、东北等北方降雨最集中、强度最强、极端暴雨发生概率大的一段时期，也是我国大江大河可能发生流域性洪水的主要时期。同时台风开始进入活跃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我国，甚至有台风北上影响更大的范围。今年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可能面临南北双线防汛抗洪的局面。 据预测分析，今年的七下八上期间，全国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格局，以北方多雨为主。北方多雨区位于东北大部、华北、黄淮西部、北部、西北东部、西南东北部。南方多雨区位于江南东南部、华南东部南部、西南南部。黄河中游、海河流域部分支流、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干流、辽河、黑龙江等将发生较大洪水。长江上游及汉江、黄河上游、珠江流域、西江、北江、浙闽地区、钱塘江、闽江等将发生区域性暴雨洪水。 再来关注一条辟谣信息。近两天有微信群传播说，暴雨后自来水严重不达标，暴雨会进入自来水管不能喝。针对这样一个传言，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今天郑重声明称，暴雨以来，郑州自来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加密对各水厂原水和出厂水监测，目前公司各水厂出厂水水质标准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不达标情况，所以请居民放心使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今天黄金价格冲高回落，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陆晨你好。好，我们稍后来尝试和工行来进行连线，我们来看一看暴雨的相关的其他的信息。 那么三天下了一年的雨，河南千年一遇的暴雨刷屏，暴雨终将会过去。而这场灾害过后呢，防疫的工作更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从以往来看呢，洪灾后的生水是传染病最好的传播渠道。 那么在洪涝过后，即便确定水源经过成熟技术处理，输出起始状态可以保证符合饮用水标准，那么也会因为遭受城区大面积严重积水的影响，在输送配水和储水过程当中，也容易被化学有毒有害物质和生物病原体污染。 那么如果按照以往的习惯呢，用生水冲洗蔬菜，包括洗锅涮碗，很容易导致这种传染病的发生啊，所以也是提示大家要注意。 好，我们来继续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陆晨。陆晨你好。 主持人好。 请帮我们回顾一下近期黄金市场的走势。 好的，今天黄金走势呢，在亚洲时段是有一个小幅的下跌，日内冲击1814盎司的阻力位未能形成有效突破之后呢，是有一个快速的回落。截至到16:30呢，是收于1803.73美元每盎司。本周呢，金价交投震荡，主要是由于美元继续走强，因此呢，导致黄金走势低迷。昨日呢，美元指数一度盘中触到了3个月的高点93.161，但是盘尾呢，回落至93以下。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从5个月的低点也是有一个反弹，这也增加了持有无息黄金的这个机会成本。在目前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关系复杂的背景下呢，美元同样被认为是一个优质的避险资产，而且美元对其他主要的货币呢保持在3个半月的高位附近，这使得黄金对其他货币的持有者来说变得更加昂贵，因而削减了对黄金的持仓。不过呢，最近几个交易日，美国和其他国家病例的这个数量是激增，刺激了一些黄金的避险买盘，金价也从周一的最低点反弹了1.7%。短期内如果说没有明确的事件指引的话呢，黄金价格料将继续保持一个区间震荡态势。主持人， 那么陆晨再从技术角度帮我们分析一下短期的黄金走势。 好的，其实短期内啊，黄金走势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取决于美元的走势。下周三呢，美联储将举行利率会议。此前鲍威尔的鸽派讲话一度令美元下跌，但是避险情绪使得投资者将在美元和黄金中呢做出选择。目前来看呢，美元是更为强势的，所以短期内黄金价格向上继续突破的动力是不足的。然后我们再看技术方面啊，上方阻力位关注是200日均线，是1824.28美元每盎司。进一步关注是1836.31美元每盎司，以及61.8的回撤位，也对应的是1851.86美元每盎司。下方的初步支持位是关注20日均线，是位于1797.49美元每盎司。进一步关注是38.2%的回撤位，对应的是1785.46美元每盎司。主持人， 好，陆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美元对人民币报6.4746，欧元对人民币报7.6160。英镑对人民币报8.8182，加元对人民币报5.1009，澳元对人民币报4.7313。 好的，感谢陆晨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在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西部局地中到大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清瑞江宁，责任编辑江宁清瑞杨红，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百安居22周年庆，携冠军和冲赠礼面即放福利，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新家装指定主材再享95折。 想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